也没偷。 呆呆， 呆那么低。 呆呆呆， 也没怕。 呆呆， 你们那几个女孩子。 呆呆呆， 敢考的，谁都没比啥敢考的。俺爹也比的敢考的，说到那位去也敢考的，考的。俺爹比的敢，说到那位去也敢考的，俺爹也比的稳重。 Thank you.